力量大，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俗话说人多嘴杂，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那乱成一锅粥的好事。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周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继续收听粤剧《珍珠塔》。在剧中，陆景花扮演方清，吕瑞英扮演陈翠娥，金艳芳扮演方朵花，吴天芳扮演陈培德，张东珍扮演彩萍，任丽华扮演方本。这是1961年的录音。 阿燕子，我有一事想问， 不是， 不知你母亲可曾与你谈起？ 当然， 我知道的是燕子。你表弟你这次路线来往看雨眼的不想到 呀，是燕他 小的病母离走的爸爸老母是恩当，哎呀甭忘男人的病不愿自不相当，故地休要来情绪，只怕这雨无红啊脏。有心仙女做工厂，人什么不得有门啊当。谁梦了每一世婚姻，世事万事须商量。 小子哎，老爷请客相许，你不要忽略这匹美衣哦。 我商量什么呀？母子比得大当老母命，岂能够只在他乡日子长。 小子哎，故地不是你的真章吗？ 我咋不故地可算得你真章啊？现在故地请客去，你回家禀明母亲有话方便。表弟终身之事需要慎重才好，姻亲大事应聘礼，怎奈我囊中空空无分文，况且百年大事难决，共进万少一枚分。 这两句话倒是有点商量了。凭你嘛，受得不咋是男人嘛，闹的呢。明天去黄边，我去红丝做前缘，就可老夫牵着根大面下马，老方本人。这叫做一日不满儿子，我你娘家就是方不外面，这还是一门有了吗？ 小子噻，老奴从你做过媒人，今天还是第一次的，你是应该白云的了。 即使是小的卷起答应， 既答应亲自还是怎么卷起儿子啊？ 是啊，怕过去见过有夫大人，见过有夫大人。 有谁当小人？有大人在上，小弟辈。 好，宝贝，他来接过姑爷。 是， 接过姑爷。 宝贝，带马， 真去哪 里去？ 我家家要不是不去的。 哎，姑爹家里不去，有不家里不要去。 小弟早已是夜不归，不来相迎。困天子不早用小戏高 瞒着 没有见我呢。 是他自己是放心的想，我在大洋洲几年龄就要帮本做一种鱼他。啊，也是啊。自去上吧，不用相见，去少感谢肚子里。早来，小弟记下了永清回。 啊，小子人，待老奴送你一程。 不，天门地堵，老人家在路上多有不便，不送你吧。 啊，小子人，老奴身边还有银子两的，一切就下转这路费。 这是我死的。 No,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小老奴乃是放假的中国，也是整个的国家。你小子是用来保你长大，这一点点心意你都不肯收下，这里面太过分了吧。 啊，那他的生意你要例外的。此次乃为你老人家了。 这就是啊，小子你要保重啊。 有不轻回， 也是一路珍重。 Thank you. 家也应该变作传世写句啊，且为我杀人他还不小心，难道把旧事轻轻一摊平啊？ 从头来讲。 总不特到位是吗？万子你总不起名，年表的与母母亲心一样。万子你生于方家月圆子，连累表的都怎样？万子你另有隐痛子，你张龙作样不管家，为什么千金万女可为大 王爷就杀的 问神奇的表弟灵隐本归爹千夜百女要留神万有彩屏如百彩金碧姑娘生机呀本今日里杨梅吐气到此地道理真言在家里 结果查到于师傅的耳缘来了 哦原来是彩屏啊 啊你怎么知道我叫彩屏啊 怎么叫出了让我先去接过姑娘所以这与你讲话你有事 你去接他这人放恩 老爷 他在新姑爷去给我一山我在点评再就与你接过 哎呦不可还是让我先接姑娘 你要先接姑娘 先接姑娘 哎不接也罢 岂有不见之理呀 你就这样去见姑娘啊 就这样去见姑娘啊 这与姑结伴 啊有大人你万不知道这与姑结伴之妙呢这与姑一靠啊可以混行世界名利卡这结伴一相啊会理性苦黑梦中成 这正是死的战贼把我相克也许你当真的闯了大祸 是啊 那么你在哪里闯啊 南京 南京 我去 我去 哎呦吴大人就这样我怎么南不良京都要去啊 哎呦呀闯大祸话到过南不良京这话能问得过谁呀 啊也许那么你我走过哪些地方呢 走过七山 哦你就是 闯大京啊 闯大京闯大京啊 哎呦吴大人小心天气不可惜了啊 哪一个天气不可惜了天气早来与思想不管哪位大想要思来遇见大不动用我快把气囊啊放弃姑娘万事求姑娘也许君子不忘酒今日他有一切故事心安大胆 大爷去你去接着姑娘这边听节目 是你 放恩 你话说新姑爷到兰永堂去见夫人 放恨不是送恨，这条路我还真是你。 哎呀，老爷，你怎么能让小夫人去接夫人呢？夫人急了他， 怎要娘他一见，这一见啊，这有一道好戏可你， 你好戏可， 休得啰嗦，快带我去看好戏去。 哦，快好戏去啊！ 不得地呀，不少 可岂不是要把袜子放大一个数毛龙，我是放老呀个龙吧？你刚刚起来不是我母猪老虎，你个没家教。 娘不说求心比 这宝贝呀、啊，能亲手亲手啊！ 姑娘在上，哪有小事的所谓？ 哎呀，与我要门嘛，能只管手动。 此事都结了， 那我们再把 老天 放大一来了嘛，你给早来通报，给丫鬟家老夫人头顶香火来出挖鬼节。可我回去来子，非要与不人家讲我是重复欺骗的。哎呀，这宝贝呀、啊，这姑娘要是有啥个不道之处嘛，那千万不要记挂。 姑娘言从了。 去年来的辰光可怜大小，今朝刚来红光满面，转又转向了，坐又坐向。红林三胖， 老夫人， 你去年在此出此大言，祖国到襄阳，无官不见姑娘，今朝刚来赔丧道理懂了。 哎呀，老夫人， 你 是高枪 呀？要小心点个，小心点个。要知心腹事，但听口中言。娘我仔仔细细地去盘问你一番。 哎呦，阿亲哦，啊，我该这宝贝。 如果 自家人们客气做啥，主动主动。 进去吧，大爷。 哎呦呦，他倒变得好快。 宝贝呀，自从那在 兄啊心，不是年年牙牙把关啊一，保佑我宝贝的儿子逢凶化吉得功啊。出了去再做不做官，还不晓得哪来。阿金啊，要不能与我们 妹妹讲，真讲不起呀、啊。 姑娘，请听。 啊，好个好个，能说这么多，说这么多。 你不曾为儿有礼，马蹄踏遍满花城。七篇文章三张饼，今天传入苍心明，天子门神三丁家，上元节的点放啊 请。哎呦，恭喜的你子，恭喜的你子呀！ 恭喜大爷，恭喜大爷！ 哎呦，这你子呀，听人家来的话，对面状元是要远嫁三年来九零。五一个呀， 是啊，新军是三八名，纷纷齐出五丈门。御花园中摆酒宴，想不到我百年兵也去无穷啊林。 啊，好在好在，我只怪着侬讲闲话，忘记把我个侄宝贝接风在红颜散发。 两个姑娘， 他居然有的帮好的嘛？ 哎呀，我做不了了呀！ 我的呀，二嫂，正被上好的军过来困在丈夫宫啦。哎呦，我个侄宝贝哟！这姑娘的是老早就看菜，侬是有志气的啦。喏，给你只能跑出来运动。姑娘是越想侬越有志气，越想侬越会出山。我赶快叫那个姑爹一路再到举松亭。那个老糊涂啦，你还不肯来嘞？我没办法，只好叫方府老总管阿得去的啦。好的好的，今朝总算能告终回来的，这宝贝呀，请到火厅去用具，火厅去用具。 哎呀，姑娘，啊、 小子的娃娃没讲完呢， 还没讲完啊， 娃娃长得很美， 干嘛能慢慢的再讲嘞啊？ 请听， 还有啥？ 神风昔日金城上，红颜于是聚山珍，再有十秀当情时，五言乱语马大人，天子何人生冲怒、 哎、可冲死几天啊、哦、 是啊，将方清各自幻想为死命，因此我放弃万事去放弃啊，莫奈何我流落江湖苍涛啊。 受伤了，刚不是半日天晚事都为什吧？可能是的，可啥事情还不好才才偏偏嘎嘎嘞？可不一些走过一些不走过，还弄得老太婆混头混脑的嘞。 叫伊唱一曲陶情来试试一个真假看。可能孙大雨过肩膀，莫非真的会得唱陶情了？ 是啊，咱们能唱一曲给姑娘听听个。 姑娘要听，小日真光先去啊！ 不要紧的，不要紧的。侬唱得好，我重重有赏；唱得不好，做姑娘个老模样，不为了见光的。 姑娘要听道经，小子有个规矩啊。 我听道经还有规矩啊？ 有个三不唱的规矩。 啥个三不唱？ 一不唱，见重夫欺兵之人不唱。 你不唱呢？ 见王娃根本之人不唱。 三不唱呢？ 见不尽天良之人不唱。 哎呦，听侬个道经还有噶许多规矩啊！ 哎呀，姑娘，这叫做三八六丈有规矩啊！ 嗯，我不管侬啥个规矩不规矩，今朝个一定要听侬个一曲道经。 姑娘一定要听， 一定要听。 姑娘要听嘛，小子管不着命啊！ 怎么能快点唱来？ 你听啥？ 这老不一族吓上我。 这雨姑一唱，可以唤醒世界名利场；这结伴一响，可以提醒苦海梦中人。 好好好，定家定，定家定，俺们明白大嘴。要服个一年半载了，阿里会唱得嘎个有板有眼？我哥哥出生啊，苦相出贼。我去叫个老糊涂来听听这个宝贝女婿打来。 来人啊！ 哎，老师你， 去去老爷来，我放大爷来个。 小汉。哦。 哎，老夫你，老爷来了， 请进来呀、 啊。有请老爷。 嗯。啊，今天是你请我来的啊。 嗯。我请侬来的，那我请侬来了，来看看侬一毛钱到舅送的米，也许总是个宝贝女婿来动在侬。 哎呦，也是来了，哎呦，起来起来起来， 一往前走。 哎呦，有气煞在了。侬那跟我说东，那侬个宝贝女婿啦，我这一身好本领，唱得一身道家个苗条，请侬来听。 哎，不听你吧。 哎，要听歌， 那么大家听。 好了，哎，男人好唱噻啊， 要不唱一吧。 嗯，一定要唱歌。 此次演戏，你与我大胆的唱。 是了的高声。岂不人夫啊，苏秦兄啊，有大志，名不经人不会死 啊。夫人，你可知道苏秦的故事吗？哎，可怜苏秦啊，当初得不到功名，现家人都困他不起你。 我听得懂吧，用不着来讲什么不说的。 哦，那么也是何来的 宝玉来变了情，穷苏秦生了富贵人，落魄风下为家尊啊，啥事忙完了一家人啊，不言少丢丁 里定啊，奴一枚小鸡素金啊，出台世界外素金沙，自身一山多神奇。 啊，夫人，你听哪口唱得好啊？ 好歌，好歌， 唱得好啊！那个演戏你再唱一曲。 没事，我不要听这。 你不要听，我要听。 不要唱， 一定要唱，再唱一曲。 寒声声，死里听，死鬼走呀，当驴兵，骑兵哎。人情死里叫人人哭喊， 上台那侬别个会唱个几句道经呀？哦，是给了什么的姑娘噻？ 啊，是啊，也许你忘了孔妈子说理念外些，怎能顶上姑娘我们镇长？哎，真是荒唐荒唐啊！ 老夫的这两句我都还中听哦。 哦，也许你还不向岳母大人赔礼去 啊？没没说， 老糊涂！啊，等到于氏千金真的是个这个穷鬼啊，可是好玉了黄，交了好货财的女风上贼。 老夫你就该背好贼。 我 说 你 啥？ 早就已经被拉对女了，还去三个对面去啊？ 不夸你呀，真是牛眼不识宝。 侬龙眼，侬龙眼识宝。是个嘎个宝贝，哦，是个嘎个我宝贝啊！喏，女婿不唱道经，能做道士不？我跟他有关系。 老王爷休得啰嗦，也是奸道之男。接着王爷， 来个走。老五多，我今早被别个当太根本穷亲，我不肯关心了嘛？ 怎么，你还要太亲啊？ 是要太亲了。 那么事务推发呢？ 只要侬肯推嘛，我当然有办法叫伊下离婚推事过来。 他要是不肯写怎么办呀？ 不肯写嘛，吊起来当吊当，别下嘛可以不写。 是的嘛， 是的， 当的 当的。 好，是至于我拿假发来， 多假发来。 夫人，我当的嘛 呀，当的， 不是我行。 我小姐请来， 有些玩意何才之有啊？ 小姐一得中留名上人，庆功七上监察女士。 我在院中早就观察来了。儿啊，你表弟得送对面上女，七分为七上监察女士。 表弟，怎么儿孙知他不应中毒女道，知他背景？ 表弟放心，知他一位到我家来了。 是啊，是我未到你家。 那强生接了你的知他回来，啥文明白哪位来的？ 原来是吃啊！ 相公，相公。 总监家父，他 子告终，你女儿还没努力来正白还没有负担多无力。 人家人都讲了，没你们弟也好，没你姊妹女也好，我总是说俺女不讨功夫。 哪里可能？ 大婶，老爷， 大婶，我下去上花灯节菜，下红砖铺地，与小姐我已 是真名， 也许没当真名。 听众朋友，越剧《珍珠塔》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你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已故的著名洋剧演员金运贵演唱的一组洋剧选段，先请听《珍珠塔》。 王生，你要害了 再请听金韵贵演唱的《二度梅》。 前来出门，开下了门来一看，原来是混家土生，他在那衙前等警察来了青菜大城，一说明红夫的奸，还要来从那群家门门，我的娘他奔到山东，就将去把身存，我与那王西同，两个人他奔到一阵，一阵血和乱，本是我的亚父大人，舍子望他念儿女之情，我二人才投进他的府门，虽知他与罗子路去，一世同人，浪掌心他不肯，翻眼不把人问，往事同体无悲一足，我依然我穿了衣裳，有心相见和往事同，可怜我力量又笨难，往事同被他撇死，死血葬在西门，我有心到山东去请母，身上有没得分文，人不等那东面西方，东飘西荡无处把身存，那一天在寿山寺门外，高挂悬梁要把我的命存，多亏那张罗九收留我做一个大人，你的福气千尺有缘，他把我带回了府门，我本当抓住生活，有恐怕走了我的风声，望你全家给我的恩典，我时时刻刻记在我的心里面，这本是我的真情深话，王学姐不要告诉你。 最后是金韵贵演唱的《红楼梦》。 下的雨，地上的雨，我的妹妹， 花明明。